像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 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 来自筷子兄弟的一首《父亲》，一提到筷子兄弟，可能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神奇的组合，因为他能够唱出像《父亲》《老男孩》一样这样，感人泪下并且引发人深刻共鸣的曲子，但是他也能够唱出像《小苹果》这样的洗脑神曲。我个人还是更喜欢《父亲》或者是《老男孩》多一点吧。父亲这首歌呢是同名微电影父亲的主题曲，是由筷子兄弟组合演唱，王太利作词作曲。这首歌的故事呢是在王太利拍摄老男孩的过程当中，他的父亲患病去世了，王太利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和遗憾，于是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歌，在缅怀自己父亲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多关爱一生操劳的父亲，不要留有遗憾。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挑到萧亚轩《甩了甩了》。 自己

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刚刚听到的是邓紫棋版本的《黑凤梨》，喜欢你。那这首歌的原唱是 Beyond， 我们都知道。但是可能男生和女生的版本，乐队和个人的版本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Jam 邓紫棋也是把这首歌唱出了另外的一种韵味。而前两天呢，他也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学自行车的视频，说七个朋友一起听我尖叫30分钟，我终于在广州学会了骑单车。很多网友纷纷留言恭喜哈，并且说小心哦，骑单车真的会上瘾。这就让我想到了现在北京大小街头的共享单车。那其实我个人每天上下班也是一直在骑这个小黄车哈，自行车锻炼一下身体还真的是蛮好的，也确实是会上瘾一点。所以同时江帆也建议大家，如果家里离单位不是特别远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节能减排哈，同时咱们还能锻炼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不妨选择骑车上下班咯。 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啥大冲啥小冲啥都有人唱，一颗心无动无动的狂跳，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无动无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所以让你就摔掉，只要越跳越高。

伤了我额头，现在想起来会痛，痛是甜蜜与心碎，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是瞬间烟火还是不甘寂寞，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轻轻静静闭着 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此前更多面向经济配租销售的公租房和自住房将开一道口子，面向稳定就业的非经济无房户专项分配。对于专项分配的具体规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透露，在本项目所在区工作的家庭将优先分配，专项配租工作将于今年4月7号启动，具体申请安排见市保障房中心网站近期公告。在公租房的配租方面，市保障房中心持有的朝阳区马群英项目300套和大兴区高米店项目100套房源，共计400套公租房源中，将拿出不少于30%及120套以上给稳定就业的非经济无房家庭实施专项配租。北京日报消息，6号在国家高速公路网编号为 G95 的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至大兴段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批复的同时，大约2.1公里工程已经提前进场推进。市交通委介绍，此段高速公路全程37.94公里，主线计划在年内建成，预计明年实现通车。按照目前审批的方案，这段路有27座桥梁，其长度占总长度的45%，其中有3座枢纽立交和4座互通式立交，京津高速、京沪高速和京喀高速都将通过这条路实现顺畅衔接。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非常抒情的一首《绒花》，来自韩红。今天的节目马上又要和您说再见了，那么最后给你放送的是黄大炜《你把我灌醉》。再次的祝你早高峰快乐，一天都快乐。我是江帆，明天见。